不是三大爷、 哎嗯、 他逮了去了。 孩儿，孩儿还认识三大爷？ 这自己爷们咋不认识？ 嗯，认识三大爷就好啊、哎、 你有胡子里你捋 啊，有胡子里胡子，没胡子再捋鼻子。 哎，没听说过。 孩儿，孩儿，你怎么混成这个形了？ 饱了顿， 要了饭了， 可不是。 给你娘呢？ 我娘都去世了。 去世那个另求呢？ 运回老家安了葬了。 给你娘殡了骨了。 哎，对。 孩儿，孩儿，这是你的孝心。 那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啊、买卖都得吃， 得出去那个钱呢？ 钱都花了亏， 花什么亏空？ 本这么亏空。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欠着八亩呀，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咋亏欠？ 那混家的说了， 说什么？ 说你小子不学好， 我打不起。 吃喝嫖赌得过面， 胡说八道。 打马飞机， 谁打马飞机？ 你打马飞机、 哎？打马飞机那有根烟，你看看， 你看看没有根烟？ 我这哪有根烟？ 这儿呢？ 这儿原来的铺了。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回家走了。到了烟台，全部通了，这不又回来？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 咋没走？ 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这个等一个那个买卖，你娶了吗？ 啊，娶了。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那不是一月十八块钱不够挑费？ 人家够挑费，你不够挑费，你 不是你说话，你老帮人多忙呢。 王杰三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啊、咱们没见到啊？ 怎么没见到你？打了大票要小票，你逮了过面 啊？胡说八道！ 你找我约行吗？ 给你借俩钱好还价。 要钱不说没钱，有钱都不急、 哎。有钱你借我，没钱你别管。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你不用说这，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有交情就应该借我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知道， 你给你爸爸丢人， 你才丢。 你给我们山东人丢脸， 你才丢。 你趁早滚缸， 你才甭。 要我说你什么呀？ 嘿。 早晚你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呢。 谢谢大家掌声。 对， 掌声对演员是鼓励，而且大家都认为相声演员脑子好。 对啊， 您脑子怎么样？ 我脑子好啊， 是真快。 哎，反应快。 得了，你也甭说快。 怎么 啊？我今天我在这儿稍微的简单测验测验你， 这有什么可测验？ 我在这说个小故事 啊，可以 啊、嗯。说完了这个故事，我就能证明你脑子快慢， 是吗？ 哎，大家也听着啊，看他脑子快还是慢啊？ 嗯， 注意啊 啊！ 我们街坊有一个小孩 啊， 岁数也就算是五六岁， 是吗？ 哎，说话刚利了 哦， 但是说不好， 嗯， 就会说一句话，没有， 没，哦， 哎，你问什么都说没有， 是吗？ 你比如说在街上，小宝， 嗯， 那个，你爸呢？没有，你几岁了？没有，你们家谁在呢？没有， 太笨了， 就这么一句， 太笨。 这故事你听过没有？ 没有。这故事你讲完了 没有？ 哎 哎。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